攻读厄斯德拉下第八章。所有的人民都一致聚集到水门前的广场上，要求厄斯德拉经师拿出上主命以色列当遵守的梅瑟法律书来。厄斯德拉司祭便在七月一日将法律书拿到会众前，即男女和所有能听懂的人前，在水门前的广场上，从早晨到中午，在男女和能听懂的人面前宣读了法律，所有的人民都侧耳静听法律书。厄斯德拉经师站在为此特备的木台上，他右边站着马提提亚、舍马、阿纳亚、乌里亚、希尔克亚和马阿瑟亚，他左边有裴达亚、米沙尔、马尔基亚、哈雄、哈协巴达纳、泽加里亚和莫舒兰。厄斯德拉在众目注视之下展开了书，因他高立在众人以上。他展开书时，众人都立起来。厄斯德拉先赞颂了上主伟大的天主，全民众举手回答说：“阿们，阿们。”以后跪下俯首致地，听从上主。利未人耶稣雅、巴尼、舍勒比亚、雅明、阿古布、沙贝泰、何迪亚、马阿瑟亚、克里达、阿撒里亚、约撒巴德、哈南和培拉雅为民众讲解法律，民众立在原处不动。厄斯德拉读一段天主的法律书，既做翻译和解释，如此民众可以懂听所诵读的。乃赫米亚省长和厄斯德拉司祭兼经师，并教导民众的利未人向民众说：“今日是上主你们天主的圣日，你们不可忧愁哭泣。”因为全民众听了法律的话，都在哭泣。为此，乃赫米亚又向他们说：“你们应去吃肥美的肉和甘甜的酒，且赠送一部分给那些没有预备的人，因为今天是我主的圣日。你们不可忧愁，因为喜乐于上主就是你们的力量。”利未人也安慰民众说：“你们要安静，因为今天是圣日，不应忧愁。”民众遂去吃喝，且赠送一部分给他人，大家异常欢乐，因为都明白了向他们所讲的话。第二天，全民众的族长和司祭并利未人都聚集在厄斯德拉经师身旁研究法律上的话，发现法律上记载上主曾借梅瑟命令以色列子民在七月的庆节日应住在帐篷内。他们一听说如此，遂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布着命令说：“你们上山去，取橄榄树的枝叶、野橄榄树的枝叶、常春树的枝叶、棕树的枝叶和其他茂盛树的枝叶，照经上所写的打造帐篷。”民众就去采了树枝来，在屋顶上、院子里、天主殿宇的庭院内、水门的广场上和厄弗拉因广场上搭了帐篷。由冲经回来的全会众都搭造了帐篷，住在帐篷内。从农的儿子若苏厄之日起，直到今日，以色列没有举行过如此的盛事，大家都非常欢乐。从第一日直到最后一日，天天宣读天主的法律书。七天之久过了庆节，第八天按规定举行了盛会。